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瑞士筹委会3月6号在巴塞尔宣告成立。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的成员参加了成立仪式。筹委会决定以3月10号到4月16号为庆祝期间，并在这期间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金日成主席为朝鲜解放和新社会建设、为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。